听众朋友们，刚才您听到的是本台记者曹磊对北京印刷学院副校长田中立的采访报道。 听众朋友，本期的这里是大兴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的。 北京时间20点整。